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一名警察，但更多人更加熟悉他在网络问答社区上的名字一笑风云过。他处理过很多案件，但他写下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一名普通警察的工作状态。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对话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官马志刚，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王博，坐在我对面的就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马志刚警官。马警官您好。 王博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聊聊您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吧。很多人知道您是警察，但是不知道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在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是一名普通的刑警。 而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是您在网上的名字一笑风云过。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您在知识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已经获得了14万人的关注，总共得到了网友点赞数呢也超过了46万次。您觉得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可能大众很少能够通过这个原有的宣传渠道去了解到这些发生在普通警察真正一线警察身上的一些看上去很小的事情，而往往在这些很微小的事情里面其实是要体现他的勇气和他处理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能力的。 您曾经在网上回答过一个问题，叫做现实中的警察是像电影中那么勇敢吗，已经获得了13000多个赞。其实像这种知识问答网站中冠赞答案是挺难的，对吧？ 对对对。 那您在这个答案当中是写了什么样的经历啊？ 在这个答案里面我写的这几个故事确确实实都是在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这样的话我会有更深切的内心体验。当时写的是我一个同事他在派出所锻炼的期间抓小偷的一个故事。他本身当天他并不执勤，他是出于一种意外的情况去菜市场买菜，看到有人在这个盗窃旁边一个大妈的财物，那他当时就站出来了，当时站出来就是说去阻止这个人，马上这个小偷跟他厮打起来，而且这个小偷身上当时他是带着一种大长镊子，专门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见没见过，很长，大概将近有1尺长，然后他用这个镊子当时就捅我这个同事，两个人就当时开始厮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意外的情况，那么你当时要去跟这个嫌疑人斗争或者跟这个小偷去斗争的话，那没有别的，你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勇气，依靠自己平时在工作中所锻炼出来这种素质，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制服他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他的勇敢，而另一方面其实可能得到大家赞同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警察勇敢背后的这种无奈，就是当他最后把这个小偷制服了送到派出所，结果听说他是个吸杀毒人员，那没有办法，派出所又把他放出来了。 那您把这些无奈给写出来，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希望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件事儿。当我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现实中的警察是不是像那么勇敢，我说肯定是有勇敢的部分的，但是在勇敢的背后还有他别的事实，反而是大家往往容易忽略和看不到的。那我希望能够把一个事实里边既有他勇敢的部分也有他无奈的部分，把这一个整个的一个现象都呈现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整个现象来加深对警察这个群体整体的了解。 那您当时把这个答案给写到这个网站上之后，获得了这么多网友的这个赞同，您当时有想到这个结果吗？ 没有，没有想到。我当时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了一部分答案，但是呢，在这些答案上面来讲，它主要纠缠于就是说，警察的这种勇敢应该是一种天职，或者说这种警察不勇敢就如何如何，往往是一些道德评价。那我觉得呢，勇敢它是一种个人的品质，但是它不是可以被强制要求的。那么在我写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大家是否认可。因为按照我以往的经验的话，不管在网络媒体上还是在这个传统媒体上，说实在话对警察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所以当时这个答案拿到很高的赞数，我是非常意外的。 其实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多的对于警察的这个印象是来自于电影、电视，或者说是媒体的一些报道当中去。前段时间啊，我看您也在网上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界新闻北京的采编部门遭到了河北的一家公司的一些员工的一个围攻吧。然后在报警之后，警方到达现场维持秩序，但是没有立即开始清场活动，这也造成了部分网友觉得这个警方是不作为的一种行为。那您从警察的角度上来说，您是怎么看待这一事件的呢？ 从我一个警察的角度来讲，就是普通群众可能并不了解警察在现场执法的时候他需要执行的几个原则。像无界新闻这件事里面，当时北京的警察到场以后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其实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处置这种复杂的多人的群体事件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控制局面，不激化矛盾。因为群体性事件它是有很大特殊性的，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呢，和100个人200个人，那么100个人200个人的这个群体它是非常不理性的，爆发各种意外情况都很正常。那么警察你在处理这个现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就是我们首先不要发生其他异常现象，下一步我们再来制止违法，制止他的侵害行为。通过后来再看这个后续的报道，北京警方也后来采取了清场的措施。那么警察在到场以后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宜采取过激的暴力手段的，需要先搞清楚这里面应该怎么处理，哪一方有什么样的行为，是出于什么动机，先搞清楚，调查取证之后才能决定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处理这件事。就像无界新闻这个里边来讲，他到这个对方的公司去抗议，确实是影响到了对方公司的工作秩序，但是呢这样的行为来讲，他可能还可以通过法院渠道去解决。而且他到你公司去抗议了，并不能直接认定为他就是一种违法犯罪，有非法的这个诉求的行为，还要通过更多具体的证据去落实。这些往往是普通群众不理解的。我希望大家在看到警察工作的同时呢，也进一步了解警察工作的方式，他要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因为警察是要执法的，而同时他不仅有法律的要求，还有我们社会政府对我们对警察工作的要求，这一点是不应该回避的。 您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误解吗？ 非常常见。应该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派出所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当时事实是这么个经过，就是有一个小孩在院子里面踢球，他这个球把这个一个老头家的这个玻璃砸碎了。那么老头呢就出来了，说的你这个小孩怎么踢球把我们家玻璃砸碎了。这孩子呢，第一没有承认自己错误，而且跟那老头顶嘴，老头很生气，就拿了个棍子就追打这个小孩。这样一件事儿，那我当时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双方都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给两边做工作，我说你们双方各自承担责任，怎么怎么样。但是被我调解处理的这双方都认为你偏向对方，你收了对方的钱了。这种现象应该讲对于普通警察来讲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我们是出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那么我们一定要全面的去看这件事儿，在一个法律事件里面，受害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嫌疑人的权利是义务是什么，它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我们讲法律是要追求公平的嘛，而这种公平不是受害人或者嫌疑人自发主观里面感受的那种公平，而是在社会规则调整下一个整体公平。 那您在当初报考警校的时候，选择当警察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呢？ 说实在话，没有。当初上警校的时候，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认为上警校毕业出来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想当记者， 但是当时 一直在想当记者呀。 对对，说句实在话，在警校那个两到三年呢，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时期，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真正的一个警察参加了工作以后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上班的头三年吧，在派出所锻炼，包括刚到刑警这个部门去工作，这个时期整个都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时期。说实在话，警察待遇也不高，完了工作压力还特别大，经常要加班，尤其在派出所三天一个班。我试过最长的一次是整整七天就没有回家，因为派出所有个突发事件，那么你那个本来该休息的时候你也不能休息了，必须要跟着工作。但是随着在09年以后吧，这个可能我的这个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变化。我现在认识到，就是说警察这项工作它真正的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本质上来讲它也是服务，服务于法律和服务于人民。 嗯，那您当时说到是09年的什么事情是促进您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嗯，因为09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走得很快，意外生病，然后因为我当时工作很忙，她当时这个刚出现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及时给予关注，结果等到后来再检查出来的时候发现是这个癌症的晚期，从检查出来到人去世一共就是4个多月吧。这件事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而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当时很痛苦嘛，我母亲去世了以后很痛苦，我父亲跟我讲一句话，说的不在的人是不在了，但是在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那我从那会儿开始，我就重新去梳理我的生活，就是我应该如何去工作，应该如何去照顾家庭。 嗯，您从警这么多年来，您也遇到了很多的案子，也见过很多的人，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案子呢？ 印象深刻的案子还挺多的。跟大家简单说两个吧。一个呢是一个这个抢劫的一个案子，当时有一个线人向我们公安机关举报，说他得到一个线索，说是这个有一个入室抢劫的一个嫌疑人要在一个什么地方出现。那我们当时就说怎么去找这个嫌疑人呢，我们就安排人布置了一个局，就是约这个嫌疑人见面。那么当天晚上就约到了我们当地一个很偏僻的一个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地方正在进行道路维修，周边都是这大水泥管子。去了现场以后呢，嫌疑人开了一个小面包车就来了，这个领头这个嫌疑人又高又壮，得有2米多，大概二百，后来说230多斤。他们五个人，因为他们当时是要来打架的嘛，而我们呢，我们去我们是不会跟他打架的。当对方这个拿出刀来以后，上来啊，你们要干什么呀？拿着刀逼问，我们就把枪掏出来了。我说你们都别动，都蹲下，不许动。警察，你看他拿刀的时候他挺厉害，我这边一旦把枪掏出来，他立刻就怂了，然后就都蹲在那儿了。我们正在这儿还挨个就是说把这些人放在这儿，然后挨个开始进行盘查的时候，其中那个主犯窜起来，蹭就窜起来就跑。那个大胖子当时在前面跑，我们好几个人追不上他，跑突然间就消失了。然后说这个家伙不可能就凭空就消失了呀，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在附近这个搜索，后来就发现这小子当时在钻在一个水泥管子里边，钻在里边死活不出来，那个东西特别长，我们也不敢进去，你也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凶器，因为当时搜身呢，虽然把他当时手上拿的砍刀下了，但是你不知道身上还有没有匕首什么的，还没有搜到嘛，他就跑了，所以当时我们也不敢进去。完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就拿着砖头在那敲这管子，当当敲了有1分钟，里边这小子自己爬出来了，因为他栽在里边啊，你这个震的那个声音他肯定是承受不了的，爬出来也自己爬到口儿，我说站起来，根本当时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一个估计是因为跑的这个身上已经没劲儿了，二一个肯定也是吓的，后来我们是愣把他拖起来，拖住以后，然后拽在车上。这是我印象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然后还想说一个，就是印象更深一点的，就是也是警察工作中的一种现实吧。这是一个，是受害人，是个老头，大概有50多岁，挺瘦挺高的。当时他到我单位去找我，就是说跟我咨询点事儿，他们家被骗了，想问问我，就是说这个案子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就是他的老伴儿被人打电话，以这种电信诈骗的方式说我们是警察，是吧？你要把这个钱转到我们安全账户，这也是近些年 咱们国内比较常见的一种电信诈骗的手段。而这个老头这个家庭他被骗了38万。对，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这个老头是一个企业的职工，已经退休了，然后企业效益也很差，大概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收入。老太太呢，应该说就是家庭妇女，甚至都没有收入。 嗯， 还有一个儿子，当时就在也是在外面给人家打工。这个家庭条件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就是说可能刚刚达到温饱线那么一个标准。然后这38万呢，是老头和老太太攒了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孩子结婚买房用的钱。当时这个老头找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官面的吧，比较官面的跟他讲，我说您这个案子已经报案了啊，我们公安机关积极的给您查。但是后来我就跟我的同学去了解，他是在我同学的辖区，我同学就跟我讲，因为这38万被骗，这个儿子怨恨他母亲，因为媳妇儿跑了嘛，房买不了，媳妇儿也跑了，儿子怨恨他母亲，然后就离家出走了。然后这个母亲呢，因为这个钱被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个就得了精神病。然后就是老头自己来维持，勉强维持这个家吧。那后来这个老头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应该说用特别强烈的无力感，因为这些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呢，公安机关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追查，一直都在追，但是尤其这种冒充警察打电话的这种，他们往往都是在国外作案，咱们公安部呢组织了多次的行动到境外去抓，前两天新闻还有报道，就是抓了好像有几百人吧，就是每次一抓就一大堆，就一抓就一波抓，但是就是说还是避免不了。而另一方面就是说，即便把这些人抓回来，已经造成的财产损失钱回不来，那么没有办法对群众就是这种被骗以后的这个后果进行弥补。我非常想去帮助他，因为我本人以前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电信诈骗这一类案件的。当这件事情真的放到你面前的时候，虽然你有强烈的意愿，但是你发现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力感也是我这些年当警察以后一个很深刻的体验。不过同时我就想，正是因为有这种无力感存在吧，更让我们意识到在平常的工作能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并且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尽量做到100%，并对这种实在无法做成的事情算是一种补偿吧。这大概是我在当警察这些年以来感想最深的一件事儿。 嗯，其实就是当警察也是成就感和无力感是并存的。 对对对。 嗯，那您曾经回答过两个问题啊，我当时我看见是一个是说是人可以有多善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人可以有多么邪恶。那您其实在当警察的时候也是面临着很多的人性当中的善和恶的时候，您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说我们首先认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性的部分里面，同所有人都是既有善的部分又有恶的部分，只能说可能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时期，它善的部分占了更大的上风，或者是恶的部分占了更大的上风。但是你不能通过就是说一个案件去把这个人本身去否定了。我在答题的时候也喜欢说一句话，就是说法律评判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本身。我们就说明天一个嫌疑人他是犯了错误，他有错误的行为，但是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要考虑到可能一个诈骗嫌疑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一个很负责任的父亲，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这个我在现实的案例里也接触过，我们曾经抓过一个诈骗犯，我们抓住以后他非常后悔，他当时就跟我们讲，他说我家里边呢这个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得了白血病， 哦， 然后这个父亲当时一开始原来他有个稳定的工作，后来因为他工作吧，这挣的钱不足以给孩子治病，他就开始出来跟人做生意，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走上了这个诈骗的这条路。他对他这个孩子特别负责任，因为当时家里面很多人都说这孩子不行，就白血病嘛很难治啊，但是这个父亲一直在坚持给这孩子治病，因为这件事他媳妇跟他离了婚了，就是自己带着这个孩子。在外边 特别辛苦的工作。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方面他是一个诈骗的嫌疑人，而另一方面他可能是一个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伟大的父亲。嫌疑人并不意味着不能拯救，并不意味着他之前错了不会改正。我们要相信人有改过自新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说法律治病救人，而不是把所有人一棍子打死。你知道有更多的邪恶，其实你对善良反而会抱有更多的希望。而当你看到了很多善良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你要对放弃对那放松对那些邪恶的警惕。这个世界上永远善良和邪恶就像光和暗的两面，它是并生共存，对吧？不会形成任何一个人整个这个世界的全部。 嗯， 往往你愿意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他是一名警察，但更多人更加熟悉他在网络问答社区上的名字——一笑风云过。他处理过很多案件，但他写下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一名普通警察的工作状态。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对话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官马志刚，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王博，我们继续跟马警官来聊他的故事。马警官，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您在知乎上已经获得了14万人的关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的呢？ 我从网上开始回答提问，应该是在2014年的6月份。我是通过朋友圈有人转发了一个叫程浩的一个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就是病人，完了以后，我当时被程浩的那种精神吧，就是说面对疾病以后就是不断去抗争，然后努力去生活的那种精神所打动。完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社区可能还是挺有意思的。从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尝试着去答题，而同时我也发现，在这个社区上面呢，活跃的互联网从业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创意行业的人比较多，反而呢传统行业的人比较少，特别是像警察。那么我当时就想，我可能能够从自己的这个从业经历帮助大家加深对警察的一些了解，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就是围绕警察这个话题吧，开始答题。 嗯，其实现在在微博啊，还有微信上面，各地的公安机关都会开设一些政微博，或者说一些政务的微信公众号。很多警察也会在网上和网友分享这些经历啊。 这个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政务微博和政务的这种微信公众号，它毕竟前提是有政务，而我个人呢。我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代表警察，我只是代表一个当警察的人。当我介绍这些经验也好，或者说这些经历也好的时候，我就是完全出于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我特别认同的就是这个社区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对另一个人兴趣盎然。 您觉得您在这个网络社区中遇到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理性，或者说愿意去听您故事的一些人吗？ 对，跟受众有很大的关系。我以前也就是在网络社区上面，因为80后嘛，基本上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使用网络可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但是像微博也好，还是一些这个社区平台也好，你往往就是能看到没有人真正去讨论问题，然后就是片面的宣扬自己的观点。我们警察在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步确立标准，第二步划定范围，你先要搞清这个事儿是什么，然后然后再说为什么。而往往我们在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讨论环境下，我们都没有搞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来就说为什么，或者是都没有说这东西是为什么，它的原因背后成因是什么，上来就说这东西就是什么，这样的讨论方式都是非常有害的。 嗯，您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方式来促进这个警察和咱们民众之间的一个沟通。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警察从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职业，它职业的性质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于法律，而法律其实来讲它是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我希望更多的人认可这种理念以后，对我这个整个法治环境的改善会是有很大的促进的。 那您在网上其实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而且您的这些答题的确是有很多人给您点赞啊。那您觉得这种点赞来源自什么呢？ 来源就是认同。我觉得他们为什么点赞，就是认为你写的东西首先引起了他的共鸣，第二来讲就是与现实生活结合的更为紧密，他认为你说的东西是真的。第三个问题大概就是我觉得来源于现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整个咱们国家现在 提倡依法治国，那么群众也好，从这个各个阶层也好，他对法治的重新认识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应该讲。那么我觉得人们关注警察，实质并不是说仅关注我自己，而是一种这个社会整个思想形态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跟国家这个依法治国的思路和这个理念其实是相适应的。 嗯，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啊，觉得警察可能是相对说比较严肃的一个形象啊，而您在网络上呢，给人是带来一种对警察的一种全新的一种认识。您觉得这种认识是您自己的个人特质呢，还是说您想要去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东西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确实有我个人的这个风格和特色在里边。那么警察这个群体呢，应该说从过去的宣传和舆论角度来讲吧，并没有真正侧重于去讲他作为一个人的方面，主要宣传事迹。而我觉得我的特点就在于，首先我还是观点，我觉得警察是一个职业，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从事了警察这个行业，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回答问题，去阐述方法，我觉得是能够更多的得到普通作为同样作为普通人的受众群体的认可。 我也注意到，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有些人可能很支持您，但也有些人认为您是在为您所在的这个警察群体就一直在为他们说话，您觉得会不会受到打击呢？ 如果说心里面一点影响都没有，这肯定是不现实，这个我觉得就属于嘴硬，是吧？就是人嘛，你在生活环境里面生活，一方面大家的认同会给你制造成就感，而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别人的批评也能够使你个人更警惕，你只要有所得，那么必然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觉得被人指责或者批评是很正常的，就是说肯定会有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需要额外说一下，就是一种在网络上特别不好的一种风气，就是恶意的人身攻击，这个跟批评有很大的区别。我个人是这样界定这个事儿，就是指出行为错误，围绕行为的这个叫批评，一旦涉及到人了，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侮辱了。而往往我们在现在这个网络的讨论环境下，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什么是批评，什么是侮辱。我觉得这也就是现实生活不美好但是不得不接受的部分。我记得今年看道士下山的时候，里边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心有定境不住因果。 其实您写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您带来所谓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利益吧，但是那您是怎么坚持在一直在网上去写作的呢？ 第一点我觉得还是跟爱好有很大的关系，我个人是非常爱好这个写东西的，从上这个社区以后到现在，我大概已经答了1000多个题目了，可以说我的主要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于这个答这个题目。第一就是在我得到了这些认同以后，特别是很多人给我的评论里面说，哎呀，我看了你的答案以后，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这个答案最大的肯定。就是更多的人了解了警察的群体，更多的人对警察群体有了更多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宽容，这对我们将来这个法治环境的扭转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在网络上的人和现实中生活接触的人，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不同，网络和现实生活中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其实网络上我们接触的是内容并不是人，而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对人可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就像我现在答题答的比较多，其实像我身边的同事啊，然后我家人啊，对这个都是了解的，然后大家也会说，哎，你这个有时候开玩笑嘛，然后说现在你也算是网红了。我说的是这玩意儿现在红不红的不好说，因为网红好像听着也不像什么好话。 那您的领导或者说单位的人，他们会去跟您谈说影响您写这些内容吗？ 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现在知道我写这个，但是怎么说呢，好像领导和同事们没有对我在这方面的进行一个评价，然后就是说反正也告诫过我说的，你注意不要说一些过分的话。这个当然我自己本人肯定是会注意的，因为我觉得我就答一些个人观点的问题。 其实您之前因为经常在网上写这些东西嘛，家人可能之前不是特别理解您啊，或者说觉得您对家庭的关心会少了一些，现在他们能够理解您了吗？ 之前是有这种现象，因为我媳妇儿她跟我的兴趣爱好和方向都不一样，当时我最早答题的时候 他不太理解，说你写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或者有什么用呢？那后来我也跟他解释，我说第一，当时我只能跟他说是一个兴趣爱好，二一个呢来讲，我当时也让他看我写的东西，他在看了我写的东西以后，说句实在话，就像网友给我一个评价，就是说我看了你的东西以后对警察增加了了解一样，就是我妻子在看了我写的东西以后，她也发现增加了对我的了解。因为我在答案里面写的一些关于工作的事，可能我在现实生活中之前都没有去跟她说过，所以现在来讲，我妻子是非常支持我这个继续在回答问题。 嗯，有网友评价说，在网络上您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警察了，那么您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首先我觉得知名这事儿，我对出名啊，说实在话没有什么准备，包括我到现在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去关注内容，而不是关注我本人。 嗯，可能您在网络上，在这个问答社区当中，您可能面对的是一群人，但是呢您在生活中又面对的是另外一群人，在网上写完东西之后，您可能又会面对很多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您在这两个场景切换之中，您如何调整心态呢？ 我自己不觉得我的心态在答题和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大的变化，反而我就是刚才我说过，我真正心态发生颠覆性变化是在2009年。 嗯， 那么从2009年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要做一件事儿，那么我找到了做这件事的理由，我也找到了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是说，网络本身来讲，它也是一种内容产业，和现实生活中这种，我觉得并不产生矛盾。所以可能我的心里面这种落差的感觉还是比较小的，就像有些人可能在工作之余喜欢写小说，或者在工作之余喜欢看电影，工作之余喜欢写这个写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它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这个部分，那么明天等到我回家了以后，或者我有时间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在我生活中的另一部分。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说，我只过1%的生活，我并不很理解那句话。我觉得每一个人生活都是100%的，但是所谓的1%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如果去沉浸于那个1%那个侧面的话，其实是会影响你对自己个人一个客观的评估的。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生活下去，然后我觉得不能拒绝生活中的多样性，然后对这个世界应该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我觉得在持有这种心态的情况下，首先你自己的心里就不会出现落差，那么也就不存在就是说出现调整或者不调整的问题了。 警察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职业，马警官在网络上的回答给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去看待警察这个群体。我刚才也看到他在如何正确看待警察这个职业的问题下的回答，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依然对长久的未来保持乐观。好，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马警官，听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各位听众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从未拜师学艺，基本全靠自修，荒腔走板把人丢，也有那文章锦绣，依靠听众给面是二平，唇齿舌喉，一文一武别胡诌，是喜怒哀乐说从头。什么意思？这是一谜语的谜面啊，打一位节目主持人，谁呀？正是不才立心，我本人。你说怎么讲呢？你看，从来说啊，咱们这个主持节目，从我这儿说啊，没有拜师学过艺啊，就是靠自修啊，有时候给各位来两嗓子京戏，荒腔走板呐。不过那个报纸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文章锦绣嘛，是吧？靠听众给面支持咱们啊，当然也得卖卖力气，唇齿舌喉嘛，是吧？咱们做节目啊，搞这个新闻工作，那得实事求是，哎，所以不能胡诌啊，喜怒哀乐啊，说从头嘛，打我这儿说的嘛。 啊，这么个意思，你看看，是吧？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今儿个正事，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